好啊，剛才呢就休息的時候呢就看看朋友的留言，很多朋友就說喂會不會太過樂觀啊，警察現在的上街的武器裝備好像越來越重手啊，這樣你還說他會快來跪低這樣。嗱，我覺得咧，通常咧就光光復黎明之前都係最黑暗噶啦。其實而家已經黑暗到一個地步，你諗下，你見到岑之傑咁嘅情況，只不過我哋身處其中，好似過咗去咁啊。但係實際上，你抽離少少睇一睇，你話香港黑唔黑暗？而家香港人呢幾個月所受嘅折磨，嗰種精神嘅虐待同埋嗰種折磨，慘唔慘？其實係好慘。大家只不過就係即係慘又係要咁過，所以就諗好多嘢出嚟去嘲笑呢啲黑警，揾阿肥媽有話兒出嚟唱，大家啊咁樣，然後就跟住喺度唱。但實際上係都係好痛苦。咁但係我覺得唔係情緒嘅宣泄嚟嘅，其實林鄭月娥上去呢個嘅公開同呢個記者講嗰陣時候，就係話佢唔明白點解有人話要解散警隊重組，因為佢話冇咗警隊就唔得。嗱，呢個就係叫做咩咧？刻意去扭曲示威者嘅訴求。示威者唔係話香港唔需要警察，香港係任何一個城市都需要警察去維持呢個社會秩序。只不過就係話，而家警察嗰種嘅進步嘅模式喺呢個過程裏邊所體現到嗰種嘅濫暴嘅情況，已經失去咗市民嘅信任，不得不重組。我話俾你聽，呢樣嘢一定會發生。你話我係蕭生又好，燈神又好，乜都好。當然不會是這個 moment 出現，因為這個自從1967年的香港的這個軍警模式已經證明充分，這四個月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是不 work 的，已經是你去到昨天攻擊清真寺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你已經看到是完全不 work 的，已經是如果這樣下去的話，包括中共都看到的，其實只會製造更大更大的危機，直接迫使中共要出動解放軍在香港鎮暴，然後導致到國際制裁，這個是必然的。如果你繼續攬這個警察的話，是必然會導致一個這樣的局面。好了，為什麼是不 work 呢？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這些警察跟我們見到的是不同，有很多人估計會不會是前線執勤或者在一個水炮車裡面操作的位警長，其實是在剛在福田突然骨過來的深圳武警呢？這樣我覺得不是，不需要猜測。我覺得過嚟香港的武警未必會 deploy 上去前線執勤，很多時候可能是做其他的工作，包括現在準備 mobilize 的其他紀律部隊都不會在前線執勤。那在前線執勤那些是什麼人呢？那些是大部分我覺得是香港警察，攻擊香港市民的大部分是香港警察。好了，大家為什麼有這麼強烈的一種落差呢？對他的感覺，咁我自己咧就，大家如果有睇開我星期一呢個節目咧，我諗喺六月中七月一路到七二一，我都做過幾集係關於香港嘅警政分析。咁啊，呢個睇法我冇改變過到而家都，大家有機會可以攞翻嚟睇嘅。其實包括元朗恐襲嘅前後，我都做過幾長嘅呢，我諗加加埋埋都有成六七個鐘嘅節目，就係講香港警政分析。六七年之後，香港之所以在世界上邊進步文明嘅係咩咧？就係一種混合模式嘅警察制度。呢種混合模式係咩咧？佢同時係一個嘅我哋叫做準軍事化嘅武警嚟嘅。呢、這個就係衝鋒隊藍帽子嘅制度啦。咁同時佢又係民警嚟嘅。民警係咩咧？我哋叫 community police。community police 咧就係排難解紛啊，處理好多嘅社區問題啊。去 fight crime 啊，分區滅罪委員會啊，少年警訊啊，等等呢啲學校啊，黑幫滲入學校啊，濫藥啊，毒品啊，等等呢啲問題，咁就由佢哋去處理。咁啊，佢最重大嘅改革咩咧？就喺1967年之後嘅藍帽子嘅模式咧，係完全軍事化嘅訓練，因為當時六七年係面對嘅左派放炸彈嘅暴徒，係以殺傷軍警同埋拆彈專家為主。嗱，殺害啊，其實。而家嗰啲所謂嘅莫洛托夫雞尾酒係笑片嚟嘅，其實真正嘅雞尾酒唔係咁樣嘅。你睇到琴日有段片咧，燒一燒只腳，兩嘢就熄嘅啦。其實自己會真正嘅莫洛托夫雞尾酒，莫洛托夫雞尾酒好多人都唔知嘅來源係乜嘢，係嗰陣時嘅遊擊戰裏邊嘅一啲好激烈嘅手段，係會黐住你燒嘅。其實好啦，呢啲咁樣嘅手法同六七年嘅用 炸彈襲擊，炸死呢個軍警同埋攻擊沙頭角警署，殺死五個警察咧，係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攻擊沙頭角警署嘅係廣州軍區嘅正規軍嚟嘅，其實唔係香港示威者嚟嘅，甚至好多落嚟香港放炸彈嘅都唔係香港示威者嚟嘅，係大陸嘅民兵嚟嘅，係一個半武裝嘅組織。呢種咁嘅情況，英國嘅回應係咩咧？就係、是、從組織一隊嘅所謂嘅鎮暴警察，而啲鎮暴警察咧，佢點解係混合模式呢？就係、是、佢入去做咗軍裝之後，佢可以調入去藍帽子進行一段嘅長時間嘅鎮暴嘅訓練。咁然後咧就由佢哋去所謂嘅跨橫頭，由佢哋一個嘅另外一個系統嚟嘅其實。但係嗰啲人員咧就係同民警咧係調嚟調去嘅，所以你有陣時候你做緊軍裝係一個民警，行必啊、抄牌啊等等。但係同時，當你調咗入去藍帽子嗰陣時候，你就係一個鎮暴警察，係咁樣互調嘅。好啦，你睇個頭盔你就知啦。而家佢個黑色頭盔咧，佢成日都話我哋有編號有編號。黑色頭盔裏邊嗰啲簡寫啊，譬如 M 字就係 Marine 水警咁樣。咁然後跟住呢個New Territories South 咁咧就係 NTS 咁樣喺後邊喺個黑色頭盔後邊。咁呢啲嘅武警嚟嘅其實係。咁以往就係因為要對付左派嘅暴徒，而好短時間裏面係要將嗰啲嘅民警 train up 給予一個軍事化嘅訓練，所以你見到佢哋嘅裝備，包括佢哋嘅所謂嗰啲徽號啊等等，係完全同民警係有所分別。而教官係嚟自英國嘅軍隊，第一佢哋係用貝雷帽啦，貝雷帽係軍隊用嘅，其實即係唔係呢個太陽的咩話兒子啊定乜鬼嘢韓星用嘅其實。貝雷帽是軍隊用的，英國的最出名的就是這個 Red Devil 空降兵，就是戴這個棗紅色的貝雷帽。然後就我們叫速腳掹，就不是說普通那些的、就是西褲然後再穿靴，是軍隊就會速腳掹。大家知道以前我們有個謠言，藍帽子就是來自這個孤兒院，我們小時候就是說專殺人殺無赦，就是覺得他們六親不認，這個是警方心戰放出嚟嘅，你嚇你啲香港人。咁但係呢種咁樣嘅模式係曾經係成功嘅，其實曾經嘅成功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六七暴動之後一路發展出嚟，佢冇經歷過大規模嘅暴亂或者騷亂，而係去 test 佢哋嗰個嘅呢種模式。嗱，當時一路以嚟啊，你睇到嘅其實我哋經歷嘅幾次嘅都係1956、1959左派騷亂、右派騷亂啦，然後跟住到呢個1966年嘅天星小輪加價、蘇守忠、盧奇所引發嘅呢個旺角騷亂啦，即係兩三日到啦，其實咁然後跟住就到六七啦，六七就大約係四個月到啦，四五個月到。咁跟住之後嗰啲平安夜嘅騷亂啊，一路到呢個嘅的士加價嘅騷亂都好少規模，仲有船民營嘅騷亂啦。喜靈州監獄的騷亂等等都是很小規模，即是未去到大規模社會動員。就算你說 even 去到五年前的佔中2014年也好，實際上它就是918之後就已經全部就沒有再 mobilization。 但是跟今次很不同，今次是長期四個月來的 force mobilization 四個月，這樣的話就是看到所有的問題出現，所以我說它不得不改組就是這樣的原因。為什麼呢？在西方的社會裏面已經逐步將 internal security 的警察，我們叫軍警或者鎮暴警察或者叫特種警察，是專業化，將它專業化是包括無論在訓練、啊、他們所受的監察、啊相應的法律、啊、等等，還有提升他們那個的、就是、教育水平、啊、這些東西，就是向專業化的發展。民警就還民警，軍警就還軍警，這個就是大陸的制度來的。其實武警就還武警，民警就還民警。英國在六七年之後 develop 這套 mix mode， 它曾經成功的一個前提是什麼呢？它是要令到社區裏面的人支持這些軍警，支持藍帽子這些軍警。所以它就可以 一方面它變個面出來的時候它又是民警，另一方面它轉個樣出來它就可以是、相當之暴力的這個 PTU。 你看看杜琪峰那幾集的 PTU、任達華叫人捽甩個紋身你就知噶啦，其實任達華個大佬好似係 PTU 嘅第一任校長嚟嘅，任達榮嘅好似係，係啦。好啦，呢啲咁樣嘅制度裏邊咧，個前提係咩咧？你要鎮暴，你要 paramilitary 嘅警察 即係準軍事化嘅警察能夠成功進步嘅前提啊！嗱，我講係一定要得到 community support， 係得到民意嘅支持。所以林鄭係一路千方百計呢四個月嚟都係要和理非切割，和理非割席，和理非割席，要大家要全力支持警察進步等等。因為當佢係民警嗰時咧，而佢轉咗做軍事警察去進步嗰時咧，嗰、那個落差市民嘅期望咧，就會出現一個好大嘅落差。乜平時見到啲警察唔係咁嘅喎，因為喺市民心目中係同一個團體嚟噶嘛。但係如果當武警同民警分開兩個系統嗰陣時咧，中國嘅武警應該係屬於軍委會指揮，就唔係呢個公安部指揮嘅，其實係另外一個系統嚟嘅。好啦，如果個香港而家唔係嘅，都係盧偉聰下邊行動處處長咁樣去指揮，咁咪死啦！佢平時就出嚟講緊大家，kissing baby 啊，走去探訪老人啊，做呢啲 PR 嘢啊，去爭取社區 support， 一點一個屈美十咁樣就噴個老人家喺個社區嗰度，跟住嗰啲社區裏邊嘅老人家就見到嗰啲細路仔係咁俾警察喺度搏，攞警棍搏頭，係嘛？其實其中一個 turning point 係咩咧？唔係六一二，我覺得係 before 六一二與七二一之間，應該如果冇記錯，應該係七一六喺新城市廣場嘅衝突。那一幕是令到很多社區裏面的人呢，是對於 community police 社區警察變成鎮暴警察，穿著件背心揸著個圓盾揸著碌棍進去打人被人咬斷手指的場面很震撼。因為 community police 就是 kissing baby 的，其實但是當他一變成做鎮暴警察，戴了個豬嘴上了裝備 full gear 的時候，就變成一個 robocop 無差別攻擊。嗱，呢個就大鑊啦！你無差別攻擊，即係你叫一啲 community police 去攻擊 communities 裏邊嘅人，就係清真寺咯。清真寺事件其實就係咁。如果你話嗰啲叫做，譬如你睇烏克蘭 Winter on Fire 嗰啲叫做特種警察 Bakut 咁樣，唔係普通警察嚟嘅嗰啲，嗰啲係特種警察，不斷同嗰啲示威者衝突都係 Bakut， 就唔係香港咁樣。他平時 stand down 就要變翻做一個，或者調翻出嚟就做一個民警，就坐喺嗰個警區嗰個嘅警署嗰度。特種警察其實如果係嘅話，佢個 system 佢所有嘅都係 separate with 呢啲民警。結果六一二開咗個好壞嘅先例係乜嘢咧？呢、這個就係我喺一個嘅前政治部嘅英籍英籍嘅呢個警官。我值得推薦，但係佢十月中寫咗一篇文喺呢、這個，我唔知幾多係咪 Asia Society 裏邊寫咗一篇文章。嗰篇文章係好 detail 去 review 警察嘅問題，而我相信係 fair comment 嚟嘅。嗰、那個作者就係叫做 Martin Ruthbrick， 文章叫做 A Report of the 2019 Hong Kong Protests， 2019香港示威報告。嗱，佢裏邊提出一個最重點嘅分析係咩咧？佢係由六月一路講到八月，佢呢篇文章 publish 係十月，但係佢喺六月一路講到八月。佢就係話六一二 set 咗一個好壞嘅先例係咩咧？就係對示威者無差別攻擊。咁我之前大家如果睇我節目都講過啦，喺中信嗰個嘅即係孔令瑜啊。陳小平啊，佢哋喺嗰度其實係一個和平嘅集會，係民陣舉行嘅一個和平嘅集會嚟嘅。但係警察係狂射催淚彈，咁而嗰度嘅示威者係逼唔到入去嗰個嘅玻璃門嗰度，差少少引發人踩人嘅慘劇，就係喺中信門口嗰度，係完全冇必要去射擊嗰度嘅。然後大家見到射擊胡志偉嗰個場面，佢只係行出嚟講話：我要見指揮官，我要見指揮官。胡志偉是什么呢？他用他以前區議會那種的 thinking mode， mode of thinking， 就是以為呢在現場見指揮官就可以了，其實是沒有意思的，其實因為他們進入了 force mobilization， 是用 military 的方式去指揮的時候，見什麼指揮官？那些軍隊來的，其實是不是民警來的，是沒有指揮官給你見的，所以你見到我不知道是 David Jordan 還是什麼了，跟著拍一拍那條散仔，然後叫他喂射他，跟住就攞支大口仔瞄准啊胡志偉射咯。大家記唔記得我播嗰段片俾大家睇，就係咁。 612就是開始無差別攻擊，所以這位前政治部的警官來的，應該是外籍的警官，英籍警官，Martin Ruthrick 的說法就是說是壞於612，他說 tactically 警察是贏， strategically 是輸。 tactical 即是在戰術層面他是贏的，即是他控制了個場面，趕走了人，拉了人，但是在之後開啟了那個的警報，針對警報調查和呢和李飛激進化呢，這件事裡面呢是戰略上是錯的，因為他無差別攻擊了太多無辜的市民，包括這個呂拔萃的這個學通識老師等等這些，包括向胡志偉射催淚彈等等這些東西，結果呢就是一路呢就廣傳出去，而令到和李飛呢就開始激進化，源於612。但我自己的看法有少少不同，我覺得 tactical 和 strategically 都是輸的，警察都是非了的。點解呢？就係當然你睇612嗰日係俾佢驅散咗，但係結果再翻嚟嗰陣時係200萬人遊行啊嘛，所以你點可以話佢戰術上係贏呢？戰術上都係輸嘅，只不過喺嗰一刻嗰個 moment 嗰啲示威者俾你趕走咗 ，that's all。但係唔係代表你贏咗個 battle 啊嘛，所以戰術上都係輸嘅，而呢個輸係一路輸到今日，輸到琴日攻擊清真寺係冇停過咁輸。點解啊？是因為你看到和明報委託李立峰做的調查，每隔一段時間做關於警暴、關於示威者的暴力的調查，你看到最令到警方心寒，我相信令到共產黨心寒的是什麼？是香港的人對警察的暴力是從來沒有改變過，不過對示威者的暴力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是因為他們覺得警察暴力實在太過分，所以你連小米變飯焦都好，啲人冇反應嘅，其實係。琴日我喺旺角見到喺山東街附近燒，應該係電箱，唔知係電站定電箱，嗰啲嘅膠味充斥住成條馬路。喺嗰個太興入邊嗰啲人係冇反應嘅，冇人係鬧示威者，其實係。我想話去到咁嘅地步，其實已經係輸曬嘅警察。是不會再回到身的了，其實是。是不會再回到身，因為示威者出到莫洛托夫雞尾酒，出到大裝修，不要說那些 graffiti 那些， 那些小兒科。但是林鄭所希望的割席從來都沒有出現，她就要面對現實了，我覺得。不是我樂不樂觀的問題，共產黨是很 pragmatic 的，她就要面對現實了。那個現實就是止暴制暴者就是警察，止暴者是警察，制暴者亦都是警察。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去将警察将它分开，然后用后面用中共的武警解放军去镇压他们，逼他们接受这个调查的话，这件事是不会解决，只会最终令到中共真的滥炒。對他來說出賣警察容乜嘢？坦白講，係咪借一兩件事就嚟了啦？容乜嘢啫？但係你諗翻轉頭，改組警隊刻不容緩，示威者成日都講解散警察刻不容緩係有 point 嘅。好多人話佢哋亂咁噏，我話俾大家聽，絕對唔係。如果呢種 mix 將民警武警混合嘅模式繼續落去，係冇辦法重建警隊嘅。你諗下係咪？你眯埋眼諗下，警察如果你聽我哋做節目，你自己諗下，你哋以後點面對香港人？係嘛？你除咗好似謝瑞咁冚家移民之外，一係就好似光頭警長冚家翻大灣區之外，你點留喺香港啊？當日我喺中環站去集會，即係呢個好似批咗不反對通知書喺遮打花園集會支持呢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嗰晚，我喺中環站見到一隊防暴夫機啊，後邊係啲出席參與的，你知道中環集會都是和李飛的啦，放工的啦，西裝友啦，追著在後面一路指著罵，殺人犯，殺人犯，殺人犯，一路是這樣說，不是黑警了，現在殺人犯。我想問一下，怎樣可以重建過去作為民警得到社區支持的那種信任呢？連少數族裔的社區都不會支持他們啦，現在 去到咁嘅地步，就算你搞掂個伊斯蘭教長咁咪點咧？嗰啲少數族裔嘅社區領袖，佢點可能而家企翻喺警察嗰度咧？兜口兜面咁樣俾人變咗藍精靈，係咪變咗阿凡達？所以解散警隊係第一步，解散警隊之後嘅重組係更加重要。呢、這個就係一定要將解散警隊、重組警隊同埋獨立調查三合一。你問委任呢個黃福音好啊？邊個啊？呢、這個 Andrew Lee 李國能好？然後調查警部解唔止唔到 cut 嘅啦，我覺得已經係去到呢一步啊！你七月提出仲止到 cut， 完咗啦個運動已經七月提出，去到今日已經止唔到 cut 嘅啦，2500多人被捕，大部分控訴嘅係最嚴重嘅暴動罪，未計受傷自殺、被自殺嗰啲人，點止 cut 啊？獨立調查點查？我想問一下點查呢？好啦，如果唔係 case by case， 而家就係俾塊膠紙你、膠布你，大佬個腫瘤係大到成個面好似像人咁。然後林鄭就話：喂，我有監警會嘅報告，你等一下啦。即係話你個已經去到第四期嘅腫瘤，然後佢俾塊膠布你黐住，流出嚟嗰啲膿嗰度，係冇辦法可以了結呢件事。其實係了結唔到，即係話如果一出嘅話，一定要包含埋警隊重組。整個警察的 review 重組，然後懲處犯法的警察，是一個 total package 嚟。你見到那些速龍嗰啲失控的情況，如果佢係真係嚴格訓練的武警，是不會咁樣的，我話俾你聽，因為武警的訓練就是嚴格去執法嗰陣時候去控制嗰啲群眾，同時要遵守法律，不可以所謂的達到目的就要停止武力。這個警例裏面的精神是完全失控的。你看到剛才我開始播給你那段片，那架的水炮車，之前那個鋭部偵察的裝甲車，你已經見到那條街是沒有示威者的了嘛，照射。為什麼？因為譚文豪站在清真寺前面照射。如果是專業的警察執法，專業訓練的警察，不會出現私了的警察的，其實是是不會出現私了的警察的，因為他們是準軍事化的訓練的嘛。現在正正的警部一直擴大是什麼？是因為他612攻擊示威者之後，現在就採納了一種最廣義的暴徒的 definition， 就是說所有今天警察還是這樣說，所有當日在清真寺前面出現的人都是暴徒。這樣的話，你的對立面就是全香港人了。其實是吗？更加不会切割。为什么？因为我走出来那一下，你已经视我为暴徒了嘛。你已经会警棍、橡胶、海绵、胡椒弹、催泪水，什么先进武器都用了。现在是吗？武器大展示，我每天都已经用了那时候。那我为什么要跟前线的示威者切割？我站出来那一下，你已经当我是前线示威者了。其实如果一天是用这样的 definition 去執法的话，这个抗争是没完没了，會一路落去，而示威者的武力會繼續升級，繼續升級，直至到地下化為止。嗱，呢個就係你冇辦法唔思考嘅問題嚟嘅。無論你係抗爭者好，你係掌權嘅人都好，係都要思考。好多人話個中局點樣收科，點樣收科，獨立調查係收唔到科。你問我林鄭落唔落台，唔重要嘅啦。呢個因為已經係個 walking dead。一條政治喪屍嚟㗎啦，已經係，係咪做曬所有污糟邋遢嘢，自然共產黨會了結佢。而家只有一個方法，一個方法就係你參考翻當年俾林鄭批評嘅彭定康，就係、是、你哋國家做乜嘢？彭定康1998年咪就係改革北愛警察咯，滿手鮮血，30年嚟同呢個北愛嘅抗爭者同埋 IRA 同埋普通嘅北愛市民復仇式嘅廝殺30年。結果只有一路一個解決方法，就是重組警隊，沒有其他解決方法。林鄭根本不知道彭定康離開了之後是做過什麼，因為他的識見就是這樣，他不知道去到清真寺要尊重人，是你不需要一定拿個頭巾遮住，不過遮住的意思是代表你對人家的尊重。所以你見到英女王好，這個英女王的新抱好，或者所有這些政要去中東國家進入呢個清真寺嘅去探訪嗰陣時候，都會嬲上頭巾，即使係政要， 或者甚至是赤腳入去。這個是代表對人的尊重。如果你的道歉是有誠意，我想說，所以我說為什麼他是西口西面地道歉，就是這個意思，就是他連撈條頭巾以示尊重和協議都不做，因為那個是中共要他做的一個政治姿態，而他是不情不願地做，整個警隊都是的，擺出來的姿態都還是這樣，是嗎？你看到，如果不是他們今天在 PPRB 的記者會裡面，就不會說到這麼串嘴了。我現在等著暴徒的道歉，是嗎？你老闆進去扣頭，你現在等著暴徒的道歉在外面，看看這個散仔康樂會的主席何時出來說林鄭道歉不代表我，還有這個未來警務處長劉澤基會不會走出來說，就是說暴徒道歉，怎可以向這個暴徒道歉，向回教暴徒道歉，我以後怎麼執法，這樣等他們出來表演，我覺得。但是如果不再去檢討這一套已經失效的1967年之後將民警武警的混合制度已經是完全失效，因為回不了轉頭，那個對市民的傷害，我想十年二十年之後香港警察這四個字都不可能再找到 community support 的了。其實大家有時敢不敢報警？如果不敢報警，是不是即是街頭私了？咁點啊？係嘛？做生意又翻翻去捧盤吉利，封封利是500蚊嗰只啊！又之後我話俾你聽啊，跟住黑幫抬頭噶啦。點解啊？因為今次你揾咗好多黑幫做嘢，嗰條數係要找嘅。其實係你以為做生意嗰啲藍絲好過癮啊？你又跟住你要找，唔係找嗰啲紅裝修啊，係講緊呢個黑禮物啊！你要送禮俾黑社會噶啦，其實係。嚟緊嘅啦，呢個時代，所以你要重建翻警隊，新上任嘅特首只有一個方法，係先將警隊成個制度打散佢，作一個最徹底嘅 management review， 係咪再用翻藍帽子呢套 PTU 嘅制度？鎮暴警察係咪應該 separate from 呢個嘅民警？然後將嗰啲犯法嘅指揮官，起碼由上邊管理層追究開始，由上邊管理層開始追究。因為你用翻呢一啲滿手鮮血嘅警察，然後換翻套軍裝，然後繼續喺社區入學校探訪啊！你講笑係嘛？喂，大佬，中學生都同你嚟料噶咯喎，會。然後點啊？分區滅罪委員會仲揾嗰個指揮官係嘛？琴日油尖旺嗰、那個坐翻落去油尖旺區議會啊！我想問下，區議員會仲同你開 fight crime？不是吧？民主黨還跟你開這個分區滅罪委員會？ Finish 了喎，已經是。少年警訊，還有沒有少年敢參加呢？除了新移民的少年，還有沒有正當人家的少年會參加少年警訊呢？當所有由70年代所 build up 的 community police 的 infrastructure 都崩潰的時候，包括90年代曾蔭培所做的 management reform， 全面民警化都崩潰的時候，我想問怎麼搞？是沒得搞，是沒得搞的。其實所以解散警隊是必然的。林鄭月娥，不要說我串你啦，你連最基本的事都不懂，不是叫沒有警察執法，不是叫你解散了不請警察，是要將警察全部重組，要重新再來一個的檢討之後重新重組，包括 downsize，包括專業化的 internal security 的警察，不可以再找這些偽俊仔，是連英文都不懂，還在 temple temple， 清真寺叫做 temple， 清真寺教長叫做 manager。 香港社會已經進步了很多了，任何一個站在前線的中學生的英文水平是高過那些遮住面隱藏 number 的鎮暴警察的。其實他們對資訊科技的認識，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他們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對核心價值的支持是遠遠超越了站在前面拿著殺傷力大殺傷力武器的警察，所以他是不會贏得香港人的尊重。他要贏得香港人的尊重，是要拿出他們最專業的執法精神出來，而不是說粗口罵人，不是跟人鬥嘴。那天我在中環見到，其 其中有一件咁嘅便衣嘅揸住呢個鎮暴裝備嘅，衝出嚟同人鬥嘴，即刻俾後邊嗰條友拉翻轉頭。你見到嘅每一次出嚟都見到呢啲咁嘅警察，係精神失常、失控、情緒失控。叫大家諒解佢，諒解佢。我想問一下香港人呢四個月受嘅折磨多，一定係警察受嘅折磨多？我想話，香港人企喺街頭被暴力威嚇嘅機會多，定係警察被暴力威嚇嘅機會多？然後你係 pay， 你係攞緊 OT 錢去清潔清真寺嗰陣時候，又再 claim OT 嘅，其實係我哋俾緊錢你嘅，其實係我哋納税人俾緊錢嘅，其實係。然後俾你嚟攞警棍打我哋，然後攞胡椒噴霧噴，係無差別攻擊。呢、這個無差別攻擊呢四個月嚟係造成香港陷入一個咁嘅深淵裏邊。所以我就話六一二嘅指揮官制定者就係始作俑者，係萬惡之源。就是那兩位外籍的警官，就是萬惡之源，就是這個新界，如果我沒有記錯，一個叫新界南，一個新界北，加這個機動部隊的校長。專業的鎮暴不是無差別攻擊的，你們有能力分辨得到哪些是暴力的示威者，哪些不是，而不是出現這個元朗和黑幫勾結搭曬膊頭，到而家只係拉咗幾條友，仲要告暴動罪嘅仍然得幾個。七二一就係香港人釘死佢哋嘅，到而家都仲係。所以點解三個月嚟，我喺節目裏邊不斷去播七二一嘅片，係話俾大家聽，嗰、那個係一切警隊萬惡入魔道嘅源頭嚟嘅。其實六一二你可以講話 tactically 嘅 policy 或者 strategically。嘅錯誤嘅 failure 啊，六一七二一絕對唔係，七二一係意圖用黑幫嚟鎮壓示威者。呢、這個如果唔查清楚，呢、這個唔係重組警隊嘅一 part， 呢個係懲治警隊嘅一 part 嚟嘅。如果唔同黑社會劃清界線，一九六幾年嘅警察就係同黑社會撈埋一齊，就係、是、四大探長嘅年代。然後先至去到呢個1972年麥理浩嚟之後，成立呢個廉政公署，肅清呢個警隊裏邊嘅黑社會分子，斬斷呢個警黑勾結。但係警黑從來都冇斷過，不斷喺 ICAC 嘅 case 裏邊，你都見到警同黑之間嗰個利益關係。你而家睇到嗰啲嘅警察失常嘅警察，平時就係民警裏邊嗰啲嘅反黑。是打慣古惑仔那些人，然後他將對付古惑仔的態度，打古惑仔那種方式應用在良民身上，然後導致到一個政治上的災難性的後果。如果不再將這些人分開分隔開的話，是容許一些學歷水平不夠，為什麼呢？我告訴大家，是因為這五年來警察的編制急速膨脹。林鄭月娥之前，林鄭月娥做政務司司長的時候，是每年不斷撥大量的錢給警察，不單止購買最先進的裝備，亦都是 增聘警務人員，在全世界罪案率數一數二低的城市裏面不斷增聘警務人員。好了，負責招募的是什麼人？為什麼會招這些偽俊仔回來？你人編制一路增加，自然招募的質素一路下降，就是導致到今天的局面。冇事冇干，你行必抄下牌，當然冇人及你啦。但係當你去到咁嘅局面嗰陣時候，你揸住支大口仔，全身著住呢個鎮暴嘅呢個綠色嘅夾褸衣出嚟，或者黑色嘅夾褸衣出嚟嗰陣時候，大佬你個以為蒙住面隱沒咗個 number， 然後變成匿名人士，就可以瘋狂去襲擊市民。係咪呢啲就係反映到過去警隊一路嗰種嘅腐爛嘅情況？今次是一次過全部展露出來。第二就是上層指揮的失效，警隊亦都出現激進化。我告訴你，不是只是示威者和理非激進化，和理非激進化是絕對跟七二一元朗襲擊有關。大家已經知道沒辦法保護自己，不可以袖手旁觀，跟住再加上什麼幕後勢力指揮，七二一之後再出福建黑幫，再出元朗荃灣黑幫，在元朗斬人二波方，然後到上早幾日仲二度、第二度攻擊呢個岑子傑，一定係同一個系統做嘅，諗都唔使諗。你問 好啦，喺咁嘅情況下邊，如果你話示威者武力升級激進化，同時警察嘅武力係不斷咁樣升級，不斷激進化，由最初驅散，最多你話 David Jordan 喺驅散嘅過程裏邊係去攻擊嗰啲嘅和理非嘅示威者，無差別攻擊，犯咗一個戰術上嘅錯誤。但係跟住到劉業成入去就係戰略上嘅大錯誤，就係、是、以為可以拉得曬啲示威者。呢、這個就係認識上嘅錯誤，就係、是、將反恐模式引入咗香港，用新疆式嘅反恐嚟去對付平民百姓。結果警察嘅暴力不斷持續升級，而升級到係翻唔到轉頭，完㗎啦！警察已經皇家警察嘅歷史已經完了。當然，1997之後。由皇家警察一路帶落嚟嘅優良傳統都結束㗎啦，已經係因為1967之後所建立嘅呢套鎮暴模式喺中共嘅指揮下邊就係變成武警系統，係冇辦法再翻到轉頭嘅。如果唔全面引入一個獨立嘅監察機構，講到口水都乾㗎啦，其實投訴警察科 KPO 獨立出嚟，呢、這個由我哋1997年提嘅私人法案。最後尾俾臨時立法會廢，就係講緊 KPO 嘅獨立，投訴警察科獨立出嚟，獨立於警隊以外，然後再有呢個警察議會，由民意代表選出嚟嘅市民嘅代表去組成呢個警察議會，然後下邊佢哋嘅行政調查嘅部門就係投訴警察委員會，就係、是、獨立於警隊以外嘅 KPO， 監警會都唔使存在。我話俾你聽，監警會就變成係呢個警察議會。全部有得參考的，在英聯邦國家，一啲都不複雜，係嘛？唔好俾林鄭就係話一句撒咗去，解散警隊呢啲不切實際。佢唔好將個示威者所提出嘅訴求，將佢夾硬扭曲。其實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而家個法例已經撤回啦，係嘛？雖然佢未正式嗰個程序，因為佢立法會裏邊敗走咗，上唔到去。林鄭落台，其實 nobody care， 坦白講，只有中共 care。點樣用林鄭呢隻牌、落台呢隻牌去 leverage 最大嘅政治利益，平息香港人嘅不滿？佢係諗緊呢樣嘢嘅啫，其實。所以幾時係最好嘅時機 leverage 到最盡咧？可能就係選舉之前。如果佢計過度過嘅話，如果唔係嘅話，選舉過後嘅可能就立法會選舉之前去 leverage 呢樣嘢，係嘛？特赦呢、這個絕對係可以做得到嘅，這個根本就唔係林鄭所講嘅，就係法治、法治、法治。1967年嘅暴動喺當時嘅殖民地下邊，對示威者被捕、被判咗刑嘅示威者都有特赦嘅。其實跟住獨立調查委員會就係變成呢個嘅頭先所講嘅重組警察，成個制度上嘅改革，然後先至到。831框架以外討論這個普選，實現這個雙普選。如果清真寺可以道歉，即是說實際上警察是可以每一次記者會大家都要問究竟警察會不會向香港人道歉。大家記者記住，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那麼今天節目結束之前呢，就要有幾個台務同大家講下嘅，咁我哋咧呢個嘅民間智慧術啊，即係呢個智慧術訓練班咧，咁頭嗰兩班嘅四堂嘅已經完咗噶啦，咁我哋咧再開多兩班，咁嘅時間咧都係星期四嘅5:00同埋呢個星期六嘅5:00到6:30，咁咧就係分四堂嘅時間，咁記住就唔係教大家打交。而是靠大家在個電光火石之間，當有個藍絲在呢個連龍牆一手執住你嗰個領嗰陣時候，你點樣甩身呢？咁樣，又或者有人攞把西瓜刀，或者攞住把牛肉刀準備施襲嗰陣時候，而你距離好近，咁應該點樣呢？咁好多時呢啲係一下反應嘅啫，其實。咁當然唔係話可以令到大家變成一個嘅即係無堅不摧嘅高手啊，絕對冇可能。但係最緊要你有個 sense， 譬如好簡單，你見到一群眾開始衝突緊嘅場面嗰陣時候，你又覺得義憤填空唔可以自己走咗去嗰陣時候，你應該擺個乜嘢嘅防衞姿勢出嚟咧？呢、這個好緊要嘅，因為突然間一埋嚟嗰下咧，你係可以咧反應得切。 所以呢那個是一個意識的培訓，一個 sense 的培訓來的。譬如一隻手被人捉住，那你大家看到有段片就是要靠這個其他的戰友用李小龍李三腳的方式這樣飛踢，其實是不需要的。你有方法可以甩到他的手，就算對方比你大力很多都好。如果有一個大叔捉住一個中二的學生，那我今天昨天看到的新聞英華有一個中二的學生被這個即係其他人襲擊，咁啊，當然我都係好憤怒嘅，其實即係好恰唔恰嗰啲藍絲大叔咧，專係恰細路女、恰細路仔嘅，其實恰佢哋咩啊？恰佢哋好恰，就係、是可能體能啊、身形啊、力量啊唔夠大，所以咧就如果我哋亦都係特登係移助俾一啲嘅學生嘅參加，如果你係一個成年人，你覺得你認識嘅朋友裏邊係有學生嘅。希望他有這種防衛的意識，然後之後可以自己回家練習。這種防衛意識可能對他現在是一個校園的環境，就算你看到組織人鏈都會被人拿戒指刀襲擊，而戒傷的老師這位導遊只是判兩個月。大家也看到這個在大埔連龍場劏人肚戒人頸、只是傷人罪，最普通的傷人罪，你就可想而知現在香港的還有沒有司法公正可言呢？警察也是有意去放生，你看到那個駕車撞人 撞到女仔斷了腳那位被人私了的司機都袋了50多萬破產了，其實他竟然說破產的車裡面有十幾萬現金，還有一隻很名貴的手錶有幾萬元現金，你信不信？好了，所以就是說當那個公權力短期裡面都沒有辦法恢復了，公共權力一路衰退，就是私人暴力開始出現。私人暴力出現不一定是在示威場合的，就算有時候你路過在連龍場裏面，你看到有人口角打下打下就理的了，其實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是想參加的話，現在在星期四或者星期六呢，我們還是有一些名額是可以給一些學生，是我們去、資助他們。當然我們要即請專業的人去訓練去教大家，這樣就也都是希望可以多一些年輕人去，你平時當強身健體，因為實際上最終什麼的技擊都沒有意思的，我覺得始終都是第一體力，體力包括是跑得快，第二上肢就是什麼呢，就是你就算人哋埋嚟襲擊你，你一嘢推開人嗰下，你都要夠力先得噶，係嘛？跌咗落地下起身，下肢要夠力啦，係嘛？二頭肌啊等等呢啲 hip 啊呢啲肌肉要起得快啊嘛。如果唔係嘅話，你點擋咧？人哋再衝埋嚟嗰陣時，即係俾人推跌咗之後，咁啊執住隻手點樣揈甩佢咧，或者點樣叉開佢咧？咁樣全部都係要講力嘅，其實都係同體能有關嘅。如果你話我不想上堂，我可以自己私下可以去跑下步鍛鍊到體能，這個是需要的。真的在韓國的民主運動裏面，為什麼他們學生那個力量那麼厲害呢？因為韓國其實年輕人是有接受這個軍訓，香港就沒有軍訓的。大家記住不要只是當打遊戲機，那個不是一個 online game 來的，其實在現實世界裏面這些暴徒暴力出現的時候沒得無限復活的，其實所以大家記住，如果你們是希望可以、參加的，你就可以電郵來我們的、carlunsingjai@gmail.com， 就是成年人的，我們就是歡迎會員參加的。如果是學生的話，就是你給一個學生證證明就可以免費參加這個的智慧術。遲些我們還會有智慧術的進階的課程的，即是说如果你想即基础的课程学完之后，你想再有进一步的提升自己那个的，譬如搏击啊，或者技击啊，或者你要准绳啊、反应啊这些能力的话呢，就欢迎大家去参加这个的进阶的课程。那么、那个就是譬如你中不中那个位呢，人家打过来的时候你都是讲反应的嘛，其实是挡啊或者避啊这样的反应。那所以这些就是即是可以之后再 train 下去。咁仲有咧，就係有啲聽眾咧就覺得除咗用個數嘅方式支持我哋之外，有啲 super chat 啦，咁樣課金啊，咁 咁有啲外國嘅聽眾都會問，其實外國支票收唔收咧？有啲人就話係咪一定要用 money order 咧？咁我哋係收外國支票嘅，但係記住，如果你哋寫嘅支票裏邊咧，只可以寫上就係支票抬頭啦，同埋嗰個嘅銀碼嘅啫，同埋當然如果你係簽名啦，如果中意可以劃線啦等等，就千祈唔好寫嗰啲城寨加油啊，細糧支持你啊。这个阿里好嘢啊，抗阿里好嘢啊，那些不得的，张支票就或者后面写句问候说话这样。如果你想写一个 message 给我，你可以黐张连龙墙的面母纸在那张支票那里。因为已经很多支票都是因为这样即是弹出来入不到的，其实。希望大家支持是很重要，我觉得。同路人，我经常都说我们是一个旁观而不就手。我哋未必企到喺最前，但系今次嘅運動裏邊，大家記住，其實係任何時間冇分前線同後方，其實係每一個人嘅角色嘅問題嚟嘅。其實呢個係一個網台嘅主持，佢有佢嘅角色喺個社會裏邊，係講出一啲你自己嘅觀察。呢啲觀察可能對嗰個運動有好多人可能會大家有一啲嘅新嘅睇法，或者係對件事嘅了解係多咗嘅。咁我覺得已經係盡咗自己嘅責任。當然亦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啦，唔需要同大家即係製造咩恐慌啊咁啊，咁我覺得就係自己應付得嚟，就係自己處理咗佢。咁所以就，但係亦都係有一個嘅意識，希望多啲人將自己無論係心理狀態、精神狀態同埋 physically 將佢提升起嚟，因為咁樣面對一個即係。再黑暗啲嘅時間咧，大家都唔會話太過難受或者係太過傷心。四個月嚟都係咁過啦，以後大家仍然係會繼續正面咁樣去面對呢一個黑暗嘅時代。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咧聽日咧就會有呢個嘅奪命撈鬆嘅，咁啊睇下聽日林鄭朝頭早又有啲乜嘢嘅新招數出嚟啦。咁啊外國。寄的支票不需要 money order 的，剛才都講寄支票是 OK 的，只不過最重要不要寫其他的問候語，不要寫貼紙，不要黐貼紙簽名，然後呢銀碼抬頭劃線，就是這麼簡單的。是的，那呢就如果是想知道怎樣寄啊或者什麼地址啊，那些就是看我們的片下面這裡，再不是看我們的 Facebook 裡面我們的每一個節目的 post都會有呢啲相關嘅資料嘅。好啦，多謝大家，今集到此為止，拜拜。